电罩等的组件打开之后，手指能够触及风扇。消委会建议用户打开之前要按说明书指示关掉电源。消委会又提醒市民选购的时候不应该尽信广告的内容。同时，由于现时本港对抽油烟机效能没有统一标准参考，消费者要拿厂商的测试结果上网作比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本周中期有几阵薄雾，本周后期天气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600点，跌88点，总成交金额62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8点，升15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8跌2毫，小米集团10.66升2.6，中国平安92.85跌2.5，建设银行6.49跌2仙，美团点评102.9升1.8，盈富基金27.8跌5仙，阿里巴巴201.4跌6毫，友邦保险81.55跌1.1，融创中国44.5升1.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1，英镑10.448，瑞士法郎7.923，澳元5.357，加元5.924，新西兰元5.139，欧元8.6797。每百日元对港元7.1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1。日经平均指数报23952点，跌70点。港金现价报1372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1美元，卖出1477.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港铁嘅消息先啦。咁由于将军澳站嗰度咧，较早前发生信号故障啊，列车服务咧就调整如下嘅：宝林站来往北角站就维持6分钟一班。康城站来往将军澳站就维持12分钟一班，而将军澳线整体的行车时间呢就会比平日多出3至5分钟的。来往康城站的乘客呢就要在将军澳站二号月台那里转车的。咁如果是要会乘搭将军澳线的朋友呢，要预留充裕的时间啦。至於其他般的路面情況，現在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交通挺好的，是去跑馬地線，即是靠右邊線，跑馬地北角線就多車，龍尾去到下角道近住天美道。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果和尖沙咀線的龍尾在佛光街橋底。港岛路面方面，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对开的意外事故清了场，不过还是多车一点，龙尾近东区海底隧道的。现在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交通都很繁忙，龙尾近北角码头。九龙路面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对开那里附近，因为有工程慢线受阻，都几多车的，龙尾排到去丽港城附近的。而观塘道呢，现在沿住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牛头角上怡道附近。至于新界方面呢，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近住瑞丰花园对开嗰度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㗎啦，咁只係比较多车少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截止日期係延长至2020年6月30号。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骚动又 輩嘅人成日話佢食鹽多過我食米，我就想講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過佢比賽啊！ 其實唔使咁執著嘅，不如我哋平心靜氣，用音樂作為溝通嘅橋梁啊！騷動音樂，以歌會友。 我哋而家决定将我哋呢一个嘅环节咧扩展一个海外嘅版图啦。 International 系啦，咁我哋今日请另一个咧，佢形容自己系法国老华侨。Hello， Sunny， 你好啊。 Hello， 你好。佢有种高贵嘅贵气系嘛？系即系令到我哋提升翻我哋成个节目整体个品味个质素。 佢好似华侨咯，真系。 披咗件牛仔褛上嚟啫，真系啊。 气质嘅嘢 都有啲排场，都有啲排场。 氣質的東西不只是看到衫就成點的，一出 來是由內去外的， 是的，是 的。但真的要講一點，就是因為其實 Sony 呢，你看到他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身份， 是的， 即他有做主持啦，有唱歌啦，有搞個棟篤笑啦， 是的， 最近有是我們港台有一個電視劇， 是的，外判的劇情 片，哦，萬福瑪利亞， 同一間公司， 是啊，是啊， 可以試一下所欲言， 是啊，我們 說的，萬福瑪利亞單正做主角的。 但我想问一下，咁其实系你系不断开拓紧自己，可能喺幕前嘅可能性，你点样啊？其实 冇啦，几廿岁仲开乜鬼头？ 但系拍剧呢个算系新尝试定系算系？ 冇，我喺法国拍咗好几、 啊、 好几出啲电视电影嗰啲噶啦，好耐之前，我一出道咧喺法国咧就。首先是唱歌先的、 嗯、 跟住呢就冇人听，跟住之后呢就是拍电视剧啊电视电影嗰啲、yeah, yeah. 跟住拍拍下呢又冇乜人搵我拍啦。因为呢你亚洲人呢喺法国呢一系、嗯、呢就是做非法移民，一系呢就妓女，一系呢就是非法移民妓女。所以呢咁拍拍咁来来去都系嗰啲角色闷死，咁唔拍啦，咁唔知做乜。 系 咁，我本身我系其实我根本系我系建筑师嚟嘅，完全冇关嘅。咁我又唔甘心翻翻去做老本行。 系 咁啊，后来见到原来巴黎都有好多走廊啊、酒吧咧，系、嗯、可以做啲栋笃笑嘅。咁、 嗯、 我去咗咁啊，观察一下咁。其实本身是不是想着做的，我是望下的，因为我见到、嗯、有些很出名的 casting director 在那里出没，甚至很出名的作歌啊诸如此类的那些人去那些地方蒲啊，咁我諗住我又蒲下啦，顺便拍下碟啦咁样。咁但我发觉呢，原来啲人去到嗰啲地方呢主要就真係欣赏栋笃笑、 嗯。 你突然间以一个歌手嘅身份呢冇人理你嘅。咁、 嗯、 我就观察咗差唔多唔知四五个月咁，咁我就諗、 嗯、 啊不如我又试下栋笃笑啦。咁、 嗯、 就写咗四五分钟嘅啲 gag 咁样。 嗯， 咁就開始咗棟篤笑嘅生涯，咁啊果然係就係、是、呢一範就開始俾我多咗工作咯，喺法國，跟住就做咁啊，同你哋一樣啦，做電台啦，咁啊、我一樣我係做呢、這個法國嘅 National Radio 嘅、 哦， 即係同你哋一樣係做 National 嘅，跟住然之後做咗兩年，跟住做電視。 嗯、 又是做國家台嚟嘅，我 係 係啊， 哦，官方喉舌喎， 係啊，嗱、啊，你講啲四字詞中文太深咧，我就扮識聽嘅， 係 啊 ，National tongue 啊， 我小學五年班就離開咗香港啦，係啊，我識得講已經好叻噶啦， 但我想知咁你幾時係發覺？咦，我係想。嘗試下演藝呢方面嘅， 我細細個咧，大約五六歲咧，咁睇電視見到，你知香港嗰個年代好勁噶嘛，東方荷里活噶嘛，咁我細個見到我應該得啱我噶啦呢條路，我諗我都係即係唔知唱歌定演戲啦，咁但係主要我都應該係做明星噶啦，即係好紅嗰啲噶啦，大紅大紫噶啦咁樣咯，跟住就。一路由細到大都係覺得係咁，應該咁。 咁、 okay. 但係亦都係同時間攞讀書都 OK 嘅一路。咁、 嗯、 亦都冇逆我父母意讀曬啲書先。咁啊讀一路讀到我係讀到26歲個，讀到碩士畢業嘅。咁啊先至嚟慢慢尋找自己條路咯。咁啱啱讀完建築師，咁啊都會做下嘅。跟住然之後。咁啊，做咗一年都冇演，觉得唔啱自己。咁啊，后来就转咗去做时装、 嗯、 买手。 咁亦都做過 PR 嗰啲，咁你知咧，時裝呢個圈子同娛樂圈真係好接近嘅，咁樣好快就識咗一大扎娛樂圈嘅人啦，喺法國，咁佢哋亦都見到我呢個人咧，哇，原來咁想做娛樂圈嘅，咁結果就有個 producer 就話：好啦，我就抌錢投資喺你身上出隻碟啦，咁樣咁開始嘅咯。 哦 ，OK， 睇下出到嚟而家係幾多唔同嘅範疇嘅都掂曬， 所以都係靠自己爭取嘅，真係。 得閒我都識炒下面啊，咁樣噶。唐街炒个豉油炒面啊，咁样好 多 身份啊，真系。 都前啲人都市行程啊， 系啊， 我要捞埋， 系啊，嗰方面嘅搭嘅呢啲艺人边度揾啊，真系。 咁但系喺法国好地地，点解想翻嚟香港又尝试下嘅咧？其实真系， 其实系好偶然嘅，因为应该系2015年啊年尾啊，咁我就喺法国一个电视台咁啱唱咗只歌，咁啊问候下啲人，咁啊令到香港咧，即系有啲网上睇嘢嘅朋友就认识我，跟住后来咧就久而久之，咁我间唔中又喺 YouTube 用广东话做一啲嘢，咁啊渐渐有啲 followers 咁样咯。咁我喺香港有个朋友就同我讲话，你其实可以考慮下喺香港做一個好小型嘅棟篤笑、 yeah. 玩下喎，咁咁啊上年就做咗，喺、藝穗會，咁、反應又真係好好、啊、喎！我哋初初諗住，求其唔好蝕到入獄咁都好啦，咁樣啦，點知就即日買曬啲飛，咁啊加兩場又即日買曬。咁啊，開始就諗啊，咁其實間唔中如果有一啲好嘅 idea 都可以翻嚟香港玩下咁樣咯。 Okay, 所以港台嗰個節目就係特意邀請你翻嚟香港拍咁樣嘅。 梗 係 啦，你估我、啊、你估我會咁樣？喂喂喂，需唔需要用人啊？咁樣，梗係請我啦，主角請我唔好，好好俾個劇本嚟睇下。 係，你會唔會個監製因為你梗係可以揀劇本啦，係咪先？因為巨星嚟噶嘛。 国际巨星啊， 系咯，国际巨星嚟噶嘛？咁你问点解想邀请你啦？同埋乜嘢打动到你可以邀请到你为港台拍个剧？ 等翻你香港喎、 啊。其实真正嘅原因咧就系即系恨到发烧嘅，恨到发烧，好想用母语去拍一个剧， yeah. 因为我净系试过系用法文做演员，但系就唔知道用自己母语会系点样，好想试。 系 咁，佢就其实同我講，佢係 Facebook send 咗個 message 揾我，咁佢話有個角色好啱你咁，跟住我哋大家就傾咗一陣，咁我話其實個心就好恨嘅，咁啊當然係壓抑住呢個咁澎湃嘅情緒啦，咁就我睇睇先啦，你成個故事寫好咗俾我先啦，咁樣，跟住一收咗線就尖叫嗰啲咧。咁好在呢，咁兩個導演好尊重我囉，咁一路都話其實呢個角色根本即係 99% 都係你㗎啦，咁你鍾意點樣同我哋溝通，點樣去慢慢轉個角色啊，甚至嗰啲對白啊都冇問題，咁我哋就大家一路度囉，度到我覺得真係令到我會做得好舒服嘅時候呢，咁我就應承囉。 哦，所以你覺得你同呢個角色最大嘅共通點係邊一個地方？ 着靓衫， 但系佢喺入边个角色个家庭佣工嚟噶，我睇 系啊，系因为着到好靓，翻去同人洗碗嘅人咯。 我系得头先啲炒面嗰啲技能攞翻出嚟， 我识噶咁样。 系啊，系啊。 咁你应该打蛇随棍上嘛？问啦、啊，喂，我哋有主题曲，诸如此类。 系啊，俾我唱埋啦。 咪系咯， 冇咁导演又冇咁蠢。这倒霉吗一家子 Maybe je suis content Bien si c'est le printemps Et tout le monde Chante la chanson de la Maybe je suis content Bien si c'est le printemps Mes chers amis, merci beaucoup Et je vous dis bonjour Une快乐同歌中和唱在长街中倾出心意，趁春意浓 莫离明日有谁与共，和唱在阳光下，和唱在微风中，一首首记忆里的旧歌，迷人像这片风。 Sony 咧，今日就未聽到佢嘅主題曲啦，我哋期待一下先啦。但係佢今日就會同我哋揀即係五首，對佢嚟講佢好喜歡同埋有啲意義嘅呢個作品嘅。係啦，第一首你揀嚟嘅咧就係陳百強嘅 《畫出彩虹》 啊。係啦，點解 出咗世未啊？ 出咗啦，係咪應該八 尾八？八五啊，八四啊， 出咗啦咁样， 出咗啦， 几岁咁样咯， 打仔咁样， 系啊， 我未， 系啊， 我未， 咁真系好中意呢只歌， 啱啱秒咗你一下啦， 系咯，你问我， 反咗一下白眼系嘛， 系啊， 唔系因为咧，当时你知咧啲剧集又好睇嘅， 系， 咁呢个剧嘅女主角大家知唔知系边个啊？ 唔知啊，我嗰阵时未睇电视啊， 张曼玉，影后，好靓嘅， 系， 好纯好靓玉女嚟。咁陳百強亦都係即係好殿堂級嘅歌手啦。咁呢個故事亦都係即係好純真嘅，即係嗰個年代咧，即係講個年青人啊，中意畫漫畫，但係又揾唔到食，揾唔到食啊。跟住點樣奮鬥之下咧，終於就都有啲出頭啦。咁啊～打動到張曼玉啦咁樣，咁所以對我印象都好深， 係啟蒙咗對於愛情一啲嘅憧憬。 唔係，我就係覺得我應該大個好似張曼玉咁靚咯， 同埋男朋友應該好似陳百強。 佢冇份做嘅，佢唱歌。 我冇嘢。 你都冇睇嘅，你知唔知嗰個男演員係咩邊個啊？ 唔知邊個？ 知唔知啊？經理人以翻知唔知啊？ 係邊個？ 詹炳 熙。詹炳熙。佢咧就 唔知嘅， 做過唔係好多出嘅啫，唔係做過好多出劇嘅啫，即係嗰啲好典型嗰啲暗直冇，即係佢個角色啊暗直冇錢得嚟咧，好有誠意，嫁咗俾佢咧，知道佢唔會滾， 係 嗰種男仔嚟嘅。 OK， 哇！但係細細個已經 set 個目標係張曼玉嗰種嘅氣質咧， 唔係你估嗰陣時候我哋80年代啊，嗰個 standard 好高噶，求其立個藝人啊！好靚噶都， 咁係啊！ 求其立，你呢啲已經好高級啦，好高級啊！即係你真係求其啲，即係唔好講影後啊！你求其攞個夏文植有氣質嘅，跟住哇吳嘉麗性感女人味嘅，邱淑貞哇又 Q 又 sexy 嘅，求其立個都靚噶，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依家嗰啲眼尾我都唔睄。 我好中意呢种诚实嘅嘉宾，好坦白哦， 好惊惊， 唔紧要噶，得罪咗人拍拍咯，有咪搭飞机走啦， 去系咯，翻翻法国做华侨咯， 油炒面啦。 痛苦。 但係我想知嗱，譬如張曼玉嗰種嘅都係有一種高貴嘅質地啦。咁大家對法國嗰種嘅感覺都好似喂法國喎、哦，就係、是、氣質啊、品味啊、高貴啊咁樣。咁你係你係咪細細個已經對高貴有一種嘅認知？我要朝住呢個方向行㗎啦。因為都是品味是要培養和學習的過程。 其實、肯定是天生貪靚的，這個是肯定的。然後咪有周圍身邊有什麼事物你會盡量去吸收咯。即以前我未移民的時候，喂，你們有沒有看過80年代的歡樂今宵啊？ 有啊， 就是一個迪波拉主持啊，已經那些排場啊，成身都已經閃閃生輝嘅啦，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求其咁樣睇下《歡樂今宵》都已經個 standard 咁高嘅啦。跟住再去到法國嘅時候，再加埋佢哋巴黎嗰啲 fashion 咧，咁、yeah. 你吸收嘅嘢更加多啦。咁所以就、哦、其實係好啱我本身貪靚嘅性格咯。 係、但因為成日我覺得好似法國咧或者歐洲咧，其實佢哋好似簡單就已經做到嗰種嘅氣場出嚟。係係係，即係唔使一定要哇超級浮誇。 唔使嘅，唔使好多錢嘅，係佢哋真係一個氣質。氣質搭夠咯，同埋佢哋係好叻 mix and match 嘅、即係佢哋可能有啲貴嘅嘢，跟住又有啲好簡單、好 basic 嘅嘢，跟住又配啲咧，可能去非洲旅行嘅時候買嘅嘢咁樣，咁佢成個一配搭起上嚟咧，你又覺得啊，硬係真係好似好有個人 style 咁噶喎。 係 OK， 因為我記得咧，我睇過佢一個訪問咧，佢話即係法國好多女仔咧，佢哋嗰啲 accessories 或者諸如此類咧、都係家傳落嚟嘅，即係你冇得 mass produce 噶啦，係啦，咁我想問你而家咁多 collection 入面咧、如果你能夠可以加傳一樣嘢係俾你嘅下一代又好邊個都好咁樣，咁有冇一個 element 你係咯？誒係呢樣嘢噶啦咁樣。 我諗嗱，因為我阿媽都俾咗啲戒指啊嗰啲我嘅，咁嗰啲當然係其中一份、一部分啦嚇。咁另外咧就。我其實以前做 fashion 嘅時候咧，都即係都好沉迷嘅，好研究噶。咁有一個牌子咧，就依家冇咗噶啦，即係好殿堂級嘅，同埋好係咪啊？ 講得 執咗粒可以講 Christian Lacroix 咁樣咧。 開始讀一次， 係你有冇讀過字啊 ？Christian Lacroix，Christian Lacroix。 即刻變咗好似另外一道食得嘅嘢咁樣， 我把口講出嚟係同食物有關嘅啦，應該 即刻變咗一碟炒河咁樣。咁樣咧呢個牌子咧好有80年代嗰種咧，好grand 好爆嗰種，即係閃閃生輝嗰種咁樣嘅感覺嘅。咁佢嗰陣時候咧就無奈咧就執笠，執笠咧，因為我又喺呢個圈子識人啦。咁就可以咧去佢哋個 stock 到嗰度咧，差唔多係講緊一折定兩折嘅價錢咧，就任我立咯。 哇！ 咁就有啲咧根本係 runway 嗰啲 piece 啊，或者獨一無二，或者係度身訂造啊嗰啲裙啊嗰啲咧。咁我諗我會有一對耳環係曾經係即係 runway 嗰啲，咁我諗呢個我如果有下一代，我真係會流傳俾佢。 哇！好想睇嗰個 樣啊， 係嘛？係，下次借你戴好嘛？ 好啊！ 點解唔係借我戴咧？真 係好明顯，佢睇得出我係有嗰個質地。你冇啦，食炒河啦，你翻去。 點解咁樣啊？啄住曬嘅 係咯。我哋咪就係冇嚟貴記嗰啲 死八婆， 死八婆啊！ 在天空上，用我的愛去畫長虹，情話已嚟前面，留在白雲中，信心不收動。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情天会感动，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

至於來往灣仔至到尖沙咀的航線，平日成人新票價是3.2元，週末以及公眾假期同樣加5毫，新票價是4.2元。至於月票就由現時135元加至160元。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溫暖，本週中期有幾陣薄霧，本週後期天氣轉涼。現在的氣溫是23度，相對濕度 69%。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7,584点，跌103点，总成交金额66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8点，升15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6系跌咗4毫，小米集团10.66升2.6。中国平安92.85跌2.5，建设银行6.5跌1仙，美团点评102.7系升1.6，盈富基金27.75跌1毫，阿里巴巴201.4跌6毫，友邦保险81.5跌1.15，信宇光学科技146.5升3.8，融创中国44.6系升1.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2，日元109.4，瑞士法郎0.983，澳元0.688，加元1.315，新西蘭元0.66，人民幣7.005，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15。日經平均指數報23,952點，跌70點。港金現價報13,7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8美元，卖出1,47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将军澳站的信号故障都仲系处理紧噶，所以而家港铁列车服务。宝林站来往北角站是维持6分钟一班车，康城站来往将军澳站维持12分钟一班车。咁来往康城站的乘客咧，需要在将军澳站的2号月台转车噶。咁请要乘搭港铁将军澳线的乘客咧，就要留意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比较多车啲，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遮打花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比较繁忙啲噶，龙尾去到海丰园。另外大坑道去司徒拔道回旋处方向，龙尾就排到玛利曼中学。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就去到接近九龙货仓。另外较早时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的工程就已经完成了，交通回复正常。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比较多车挤塞，由九龙塘律伦街那里开始塞车，龙尾去到培正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是车多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医院。窝打老道介乎亚街老街至到广华医院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影响到培正道下行窝打老道都是多车。维里道近华仁书院那段来回方向都比较多车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冬至食乜餸？ 动音乐节目主持。 唔使问啦，琼实系打边炉啦。 梗系啦 ，Eric， 因为一家人咧个个喜好都唔同，但系可以摆晒落同一个报道啊。 乱粒粒之余咧，仲体现到和而不同嘅精神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啲翻屋企。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时间嚟到下昼嘅3:08啊！今日我哋嘅嘉宾 有 Sony 啊，咁无论系喺法国啦，定系香港都好多身份嘅一位动足笑嘅艺人啦、演员啦，同埋歌手啊。 嗱，头先咧就阿 Sony 咧就拣咗系陈百强嘅歌啦，同埋讲咗即系哇，一直加传落去，嗰条丑我叫咩名啊？ 拉胯， 系，我真 系 记得拉胯， 系啦，嘅一个 item 啦，咁样，咁啊，跟住佢拣咗一首歌咧，就系徐小凤嘅， 嗯， 婚纱背后啊， 嗯， 系啦，呢一首歌对于你嚟讲个意思系边喺度？ 其实真系充满晒我童年嘅回忆啊，因为我系十一岁移民噶嘛，咁十一岁之前发生嘅事，当然都系。翻學啊，同父母行下街啊，最多自己同啲同學仔落樓下食下嘢嗰種啦。咁、所以電視俾到我嘅嘢咧，其實就係我整個世界噶啦。咁、又有我偶像阿嘟姐啦，又喺呢個劇入邊做啦。咁、另外咧，我曾經咧都發過即係歌星夢，好想做歌手。咁、我咧就覺得自己咧係子喉啊。即是小凤姐那些，所以呢就很喜欢听小凤姐的歌，咁啊成日又要扮啊小凤姐啊咁样，咁所以呢只歌呢我嗰时一路根本系都细个就成日跟住唱啊咁样咯，系啊， 哦，爸爸妈妈几时见识到你嗰种系演艺嘅气质咁样噶，即系你系 今日都未见到喎、 啊。 佢哋成日就覺得啊，即係個小朋友係好貪玩嘅，蹦蹦跳嘅咁樣咯，就唔會覺得即係唔係一個正式嘅工作嚟噶嘛，係嘛？你父母有冇覺得你哋做 DJ 覺得你哋翻去玩咁樣？即係佢哋唔覺得係正式工作噶，啲父母。 唔係佢好啲，佢公務員咧，都係一份工， 哦、都係一份工，公務員。 系咪先？即系朝九晚五啊，咁样。 哦，即系我啲父母咧，可能嗰个年代啦，又系即系比较传统啲啦，觉得你唔系医生、律师、建筑师嘅咩？系咪？咁呢啲娱乐，即系娱乐啊嘛，唱歌啊、跳舞啊嗰啲，咁你咪业余去玩咯，咁样咯。所以佢哋冇理我噶，即使我喺屋企度成日揸住个电筒唱歌啊、蹦蹦跳啊，冇理我噶，系啊。 即系佢冇阻止你嘅，直情系。 佢又冇鼓励，但系亦都阻止唔到，点阻止啫？唔系你，我都读到硕士咯，都读晒书俾你睇咯，系咪先？咁同埋我都系难搞噶，我好自把自为噶，我个人， 哦， 我好自把自为噶，冇人可以讲得掂我噶，系啊，系、啊，我男朋友都已经放弃噶啦。佢放弃我，唔理我噶啦。 佢尝试阻止我做乜嘢？ 咩嘢都有啦，譬如好横风横雨，叫你听日先至落街买厕纸，我就死我都要即刻落去买卷厕纸咁样。跟住翻到嚟咧落汤鸡咁样，佢都知道你越叫我听日先至买，我就即刻要落街买厕纸咁样，即系有鬼我噶啦。 我以为系人生嘅大方向， 只系为咗 系啊，人生交叉点。 原来只系买厕纸、 啊， 你又衰嘅。落雨买咩鬼嘢厕纸，揼到湿晒，快用唔到， 啊、又要再吹 又晒，又晒， 斗咩鬼气咧？咁样 系啊，我系好自把自为嘅人嚟嘅。 但我系有趣，但系因为徐小凤有好多嘅歌啦，好多唔同嘅名曲啦，咁样。但偏偏你系拣咗《婚纱背后》， 系你心谂系咩？顺流逆流，叉烧包。 我本来想叉烧包， 嗰种系有一种系可能因为我有睇以前周星驰啊，《上海滩赌圣》咧。咁佢咪有一幕咧，就係唱叉燒包嘅，仲有拱莉啊，諸如此類嘅。咁係有嗰種八十年代好 glamorous 嗰種嘅氣氛咁樣嘅，係呢首會似啊。 你想我揀叉燒包？我本來真係想㗎。但又費事大家做下要肚餓啦。 啱啊！我哋嘅節目三點零四點係呢時候食 tea 嘅時候啦。咁但係點解你最後揀咗《婚紗背後》咧？有冇原因？ 因為就係同個劇有關咯，又 involve 我另一個 idol 就係阿 Do 姐咯。因為我係真係。睇電視睇都姐嘅劇，跟住我就同自己講，我要做演員， 係 真係嘅呢個。跟住之後，當然又有其他嘅電影或者其他嘅影後會影響到我啦。但係第一個令我想做演員嘅嘅藝人。就係 Dodo 姐，係啦，一定要揀婚紗背後， 一定要揀婚紗背後，聽唔聽到啊？ 仍然说笑，尽管这是苦事，望着嘉宾给他庆贺呼叫，就着仍是昨天的曲调，也许今天弹得更妙。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令我心碎。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缘已尽不可追，你由谁可领？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纵有痴心仍万定三醉。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走进蜜月甜梦里。仍然祝福，祝福这段婚姻，望着婚纱，婚纱背后的脸，你是谁？共你未见一面，却已经令我心碎。未想多讲半句，唯恐怕会落泪。尽不可追，你由谁可领会？让孤单加空虚，让当初都过去，纵有痴心仍难定三追。让我心中安静。 三首咧就系今日阿 Sony 咧拣嘅歌咧，诶、哎，妹姐， 嗯， 交出我的心。 嗱，咁啊，其实我系一个，我好似即系一个海绵咁噶，尤其是喺香港诶嗰、那个时间啦，零至十一岁啦，我系真系将所有香港文化都吸收曬、嗯，然後咧所有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一啲即係華僑朋友咧好得意嘅，佢哋咧80年代走咗或者90年代走咗，跟住翻翻嚟咧，你覺得咧佢哋帶咗嗰個年代嘅香港過咗去外邊，跟住都雪藏咗，跟住又帶翻翻嚟冇喐到咁嘅， 係啊， 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咧，即係鄭秀文都係新人咁樣嘅， 嗯， 即係。喺我腦入面咧就仲係梅艷芳咁樣嘅，咁我咧又係睇咗誒，即係梅艷芳，尤其是佢啲勁歌熱舞咧，咁、又覺得自己即係都想喺台上發光發熱，在台上我覓理想咁樣，咁但係點解我揀呢個交出我的心咧？係邊個劇集嘅主題曲啊？ 唔知有淨 pass。 警花出更，邊個做女主角啊？ 你今日 系 考我哋 ，Dodo 姐，边个做男主角啊？石修哥哥，咁、咧又系两个我好喜欢嘅艺人又系一齐啦， 系 Dodo 姐啊，同埋梅艳芳咁样，咁所以呢啲嘢对我嚟讲系好深刻嘅印象咯。 哦，所以真系劇集，因为而家咁你已经好耐冇睇过香港劇集啦，系嘛？ 把鬼。 好中意你呢两个字，原因系因为我哋唔讲得。 港台啲剧咧，有阵时都有啲诚意嘅， 即系例如拍嗰套系嘛， 唉，呢啲几好嘅，唔系福马利亚有啲新面孔睇下咁样，唔错。 但你就算系独立我妹姐出嚟睇，其实佢到而家都有好多系喺文化上面嘅一个系即系先锋啦，或者佢 break 咗好多嘅 stereotype 啦， 当然啦， 系啦，即系唔会，起码第一样嘢佢唔系就系我行乖乖女，咁佢亦都 break 咗好多就系性别上面嘅一啲嘅， 系啊，佢又有好多中性打扮。同埋你谂下佢嗰把声咧，以前嗰啲歌手咧，一开声即系一个音两个音，你已经知道系边个噶。 嗯， 依家听晒成首歌，你都喺度考虑紧究竟系 A B 定系 C 咧咁。成首歌听晒，你都唔知系边个歌手噶。以前一个音你已经知道。 唔系，都有啲系 OK 嘅。我哋得闲交流一下，攞啲新嗰啲俾你听一下。 下次。 碰壁啊！听唔听？ 呢个拒绝我中意。 交出我的心，来交出我的心，我愿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歌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凭一果我牺牲，交付每分诚恳。倾出我的心，全倾出我的心，我愿情奉每一分欢欣，爱在燃酿我，求我原谅我，不怕让爱火焚身，倾出我此生一片真心，将美丽与君平分。我愿陪着你，求你能让我一世努力做满一百分。交出我的心，来交出我的心，我与 来奉献心中的真，我愿投入去，全个投入去，不顾后果前因，交出我一生，凭一个爱心，交付每分诚恳。 但摆喺你身上咧，其实你自己都打破咗好多系性别上面一啲框框 嘅。我唔系打破嘅，我只不过系咁啱，我生出嚟个特质系咁。我又系好好肆无忌惮咁样去做自己喜欢嘅嘢。咁人哋咪话你打破咯？其实我心根本乜嘢都冇打破。我 系 做自己嘅嘢啫嘛。当你天生出嚟你系咁嘅时候，你都冇得拣。你一系就揀话啊，一系我去掩饰佢啦，或者一系我去做啲嘢，等整件事好似圆滑啲，令人哋容易啲接受啦。咁我又懒啦，天生我又唔想做咁多功夫啊，系咪咁？我又想我行我素咁样。 你估打你同打靶唔使功夫啊？ 系画条眉都两分钟，系画条眉都两分钟。咁俾人哋外间嘅感觉就系话啊，呢、這个人好似打破咗好多咩性别框框乜乜乜，绝对唔系，绝对唔系，唔系。 喂，但系我想问咧，苏花有冇曾经都有 struggle 过？就系、是、咦，即系当自己感意识到自己同一般人好唔同嘅时候，咁可能有啲咦，可能有种不安全感又好，咩都好，你有冇经历过呢？ 其实一定 struggle 噶啦，但系嗰个 struggle 咧都唔够大胆大减价个 struggle 咁大，即系。人生好多 struggle 更加大，你究竟买鳄鱼皮嗰个定蛇皮咧？呢个 struggle 仲辛苦，所以呢啲小事嚟嘅。 我好中意佢呢种嘅 attitude 啊， 好潇洒。 咁系咪先？你话系咪大减价嗰个 struggle 系咪几辛苦？ 既然大减价就买晒佢啦。 有大志， 咪就系 有大志呢位朋友。啱傾， 通常我係揀 A 餐定 B 餐，揀唔落夠 食曬佢啦，又唔係食唔起， 就係， 所以個人生而家冇 struggle 噶啦， 我冇乜㗎，冇乜 嗰件大褸俾我睇下。Sorry， 唔係呢件啊，喺隔離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喺上面嗰件啦。Oh, thank you。哦哦，唔係呢件啊，喺隔離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喺上面嗰件啦。唔該。 击中有关记者，急救员认为是故意瞄准急救员和记者方向，属于有意图攻击，而非作驱散之用。声明又说，记者行使正当权利进行采访，而警方手持实弹枪械，并且经过专业训练，在行使职权的时候需要尊重记者行使第四权，希望警方注意个人行为举止。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开会，民建联的周浩鼎和梁志祥都关注早前的区议会选举，很多长者要长时间排队等待投票，认为政府在日后选举的时候应该安排特别通道给长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区议会选举有部分票站安排长者到站内边坐边等，当局会总结经验，研究如何方便长者和行动不便人士投票。另外，公民党的郭家麒以及议会阵线的欧乐轩都关注民间五大诉求，包括落实双普选，政府会不会回应。聂德权说，普选行政长官是基本法定下的最终目标，无法立即实现，但是政府乐意推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本周中期有几阵薄雾，本周后期天气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60点，跌127点，总成交金额73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8点，升15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4跌1.6，小米集团10.52升1.2，建设银行6.46系升，系跌咗5仙，中国平安92.6跌5毫，美团点评102.1升1蚊，盈富基金27.65跌2毫，阿里巴巴201元跌1蚊，友邦保险80.95跌1.7，工商银行5.73跌7仙，中国移动61.75升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英镑10.421，瑞士法郎7.922，澳元5.358，加元5.927，新西兰元5.142，欧元8.681。每百日元兑港元7.11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25。日经平均指数报23,952点，跌70点。港金现价报13,73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11美元，卖出1,47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先啦。咁啊，港铁将军澳线啊，将军澳站嗰度咧，之前就有信号故障。咁啊，而家列车服务咧仍然系有所调整嘅。宝林站来往北角站就维持6分钟一班，康城站来往将军澳站就维持12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整体行车时间咧就会比平时就多咗3至5分钟嘅，咁啊来往康城站嘅乘客咧就需要喺将军澳站2号月台嗰度转车噶。咁啊至于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去铜锣湾嘅百德新街，而家沿住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交通畅顺。 红隧九龙入口净系七咸道北嗰度咧就比较多车嘅，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都喺佛光街桥底。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半山嘅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就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东山台。另外跑马地嘅大坑道。南塘道交界咧，而家都系多车噶。咁啊，大坑道上行个龙尾啊，排到北拉山道。九龙方面咧，就窝打路到九龙塘段比较多车啦。咁啊，窝打路到沙田咧，九龙塘多车咧，咁啊，龙尾啊排到去太子道西嘅。另一段咧就系近住培正道嗰段嘅窝打路道，都系沙田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噶。反方向沿住窝打路道去油麻地果栏，近住弥敦道嗰段就有少少挤塞。而公主道天桥南行尖沙咀方向，左转上呢、這个何文田村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最后卫生署提醒你，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飲食，要踢走肥胖啊！啱啱收到个消息啊，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嘅尖沙咀方向落桥位近住太子道西，因为有坏车阻路，慢线受阻，咁啊交通有啲挤塞啦。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咁啊近住落桥位太子道西嗰度有坏车阻路啊，慢线受阻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唔单止保护自己，仲可以保护身边嘅人，长者、孕妇、儿童同埋有长期健康问题嘅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先嚟到下昼嘅四点十一分， 系啦，今日咧二哥会有嘅嘉宾有 Sony， 有好多嘅身份啦，栋笃笑嘅艺人啦、演员啊、歌手啊， 系啊，头先你两个一个食完 A B 餐啦，一个买晒啲手袋啦，系啦，跟住 Sony， 你今日拣嚟一首歌，你林子祥嘅都系敢爱敢做， 点解咧？听过未啊？ 听过，系咪又系剧歌？但我想问一下， 嗱、這個，呢个唔系呢个点解咧？首先咧，我就真系好想拣林子祥嘅歌，因为同样啦，又系。佢又係屬於我哋另外一個年代嗰種歌星啊，一個音你已經知係邊個，然後個外形啊、個打扮啊，你邊度有一個男藝人嗰個打扮咁優雅嘅、低調得嚟咧又不平凡嘅，呢啲係好深厚嘅功夫先做得到嘅，就係有阿 Lam 呢位前輩可以做到，所以我一定要揀佢一首歌。咁、其實佢好多歌大家都會好中意啦，但係點解揀呢首呢、一來咧又輕快啦，八零年代嗰陣時我又未離開香港啦，咁嗱呢首歌咧係。改自咧一首英文歌嘅喎，咁嗰首英文歌咧本身係一出戲嚟嘅，嗰出電影咧我喺香港細個嘅時候睇過嘅，係啊，有冇睇過《仙樂刀》啊？ 《仙樂刀》我有， 嗰出戲咧就係講一個男仔咁喺一個 department store 就愛上咗咧唔知啲咩魔法啦、有一個公仔著衫嗰啲公仔咁啊變成人咁樣嘅，嗰、個故事就係咁，咁呢個就。同爸爸媽媽喺戲院度睇嘅，咁又係留下深刻印象。咁呢只呢只歌本身呢只英文歌咧，就俾阿 Lam 改成呢只敢愛敢恨， 敢愛敢做。 啊 ，sorry， 敢愛敢做係啊，敢愛敢恨講緊我啊，sorry， 係敢愛敢做。 咁我想問，譬如係我哋頭先講咗好多，即係關乎係品味啊，或者係嗰種優雅咧。我想問，譬如當你同一個人接觸嘅時候，你第一樣嘢留意嘅會係對方嘅乜嘢嘢咁樣？ 第一樣嘢啊，其實行路姿勢啦，行路姿勢或者係企喺度，其實個姿態啊，因為姿態咧代表好多嘢噶。你哋識唔識有啲朋友咧係跳芭蕾舞啊嗰啲啊？佢成個人行出嚟唔同噶， 係好 好直噶嚇、嗯，雖然有少少鴨腳。 是 但是都是很直的。咁、嗯、你其实好多嘢系凭佢嗰个一个坐姿啊或者行路嘅姿态啊、 嗯、 你已经可以感受到呢个人好多嘅 background 㗎啦。 嗯 无论系佢嗰个人嗰个性格啊学识啊即系有啲人呢鬼鼠啲嗰啲呢佢即系个都唔敢正视你噶，都斯斯缩缩噶，即系所以我觉得嗰个所谓体态或者体态美咧，系我第一样好最感觉得最强嘅嘢咯，吓。 哦， 即系多过你话我个样好靓或者件衫好靓咯，因为衫好靓就个个银荷包都买到啦，样啊天生噶啦呢啲，咁佢后天即系个人系点又唔知啦。但系一个体态咧就 系 好紧要嘅。你是完全可以 feel 到他的 education 啊甚至即是个价值观啊有些人呢他的 body language 呢是令到你觉得很舒服的。是。即是哇觉得好像很 welcome 你的这样。 嗯。 即是这些东西是好像好难用笔墨去形容但其实是很重要的东西来的。 OK。香港和法国你有没有察觉到不同的即是我不知 道当然有啦。 文化背景 当然有啦。其实你说亚洲和欧洲、 yeah. 同埋美加已經係幾兩三樣唔同嘅嘢嚟㗎啦。 OK， 有啲咩分別咧？喺你嘅觀點入 嗱，講美加啦，我最唔中意嘅先啦。 咁我在香港都未去到最 bottom line。 我以為最唔中意係香港添。 美加嗰啲咧，唔知係咪食得漢堡包多啊？咁啊，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即係啲肌肉啊、腱肉啊，周圍都係啦。咁樣咧，就嗰啲男仔咧行路咧，都係咧牙開嘅、 嗯， 無論個手瓜同埋腳咧都牙開嘅，即係一隻鞋咁樣。咁樣撐去你面前咁樣 嘅， 就真係一啲都唔優雅嘅。 OK， 不過睇呢啲咧，你譬如以睇翻粵劇咁先算啦。即係如果佢睇翻嗰啲人物嘅性格咧，佢啲大老官可能行嘅時候，即係如果係咁霸道啊，即係不落一世，即係佢可能個姿態。 Body language 係好緊要嘅，同埋 body language 咧係好多時候，如果你去留心睇一個人咧，好多嘢佢即係。betray 咗自己嘅，即係譬如佢要扮到自己好誠懇，但係你會睇到佢個 body language 其實佢係好私縮啊咁樣咯，所以我好留意咯。咁啊，美加呢啲咧就係最 你唔中意 last 嘅啦 嚇， 跟住咧香港咧其實。我都幾中意嘅，因為我覺得香港人其實都幾有禮貌嘅 ，overall 都嚇咁啊，同埋都幾謙虛啊。你見譬如大家工作環境啊，大家都即係唔該前唔該後啊，鞠曬躬啊咁樣噶，係啊，即係我覺得都算係一個謙卑咁樣。係咁啊，但係咧另一方面咧，我覺得咧缺乏呢個 sensuality，、 okay. 即係唔係好性感啊，即係咧。大家咧喺个行人路上面咧，踢住只脚踢踢踢踢踢，好似行入厕所咁样咧，就真系一啲都唔美观，亦都唔性感，唔 attractive 咁大家唔该拎翻起只脚咁样行。 佢啱啱讲开咧，我嗰日行，我喺屋企楼下等 lift 咧，就系听到 call call call call call call call， 一路就跟住我，系嘛？后面就啊有个系女士着高踭鞋。但系你唔拖，你拖腳行咧，咁你個高踭鞋每一下都拖落嚟好大聲咯。咁我唔知佢係好想營造一種我好有權威嘅感覺啊。 係嘅啦，佢定係踢嘅其實。 定係佢係懶惰啊？ 係啊， 佢就有頭先嗰種，即係變咗好皮啦。 唔中意拎起腳。 冇曬體態味嘅啦，唔得嘅啦。 哦 ，OK， 咁你最喜歡嘅應該係咪就係歐洲咧？但歐洲都好多地方 歐洲係保加利亞有歐洲係嘛，巴黎有歐洲係咪？ 係咯。 咁我熟悉啲就係法國啦。咁佢哋係 OK 嘅，佢哋一個坐姿啊、行路啊樣嘢，咁就抵佢哋咁串嘅有陣時啊。 好似有啲人話好崇洋咯，今日我嘉賓 係啊，擺到明㗎啦。 中意你。 Bye.、Uh-huh. 好心爱的你，劝呼吸声确意加速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羁，千根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 长嘅敢爱敢做之后咧，最后咧今日 Sony 拣嚟嘅咧就系张国荣啊，你拣咗佢系 Monica 呢一首歌。 咁呢个因为有两个原因嘅。 系 第一个原因咧就系咧，我小学嘅时候咧，嗰阵时有分呢、這个张国荣派啊，还是系谭校长派咁啊。咁、我当然就系张国荣派啦。 系 咁嗰阵时真系细个啦，八九岁开始已经迷张国荣噶啦。咁已經係深深眼嘅。我諗我小朋友第一次感覺到即係咩叫白馬王子咧，就係、是、見到張國榮，係啦。咁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咧呢個 music video 入面咧有一個即係我覺得可以話香港八零九零年代即係性感嘅女神，好有女人味，就係吳嘉麗。喺 Monica 嘅 music video 有吳嘉麗嘅，有冇睇過啊？ 冇，我要即刻睇。 記唔記得啊？佢就係一個，佢就係一，佢咧嗰個音樂嗰啲 music video 咧，嗰啲 editing 咧係跟個節奏噶嘛。人哋就係一頭嗰個蓬鬆嘅卷髮，咁樣揈個頭埋嚟個鏡頭。佢你知以前咧，唔係揈一次噶嘛，揈五次噶嘛，即係好似洗頭水講咁啊，揈咁樣好正噶嘛。人哋嗰啲女人味真係寫嘅，咩事業線啊，乜線都唔使嘅，就係咁樣揈咁樣擰轉頭已經好正。 不過佢講嘅就算女人味咧，我唔知道，我覺得咧，我哋好似覺得隨住年份啊，即係以前講八十年代啦，嚟到而家2019啦，大家覺得應該隨住時日向前行嘅時候，大家可能接受程度啊等等嘅都會高啲啊。但係調翻轉我睇香港嘅 case 都唔係喎，即係我睇翻以前八十年代嘅電影啊，佢哋可能係個意識形態仲多元化啲， 全世界都係倒退緊，法國一樣 係嘛？ 係啊，全世界倒退緊。 係咯，而家好似越嚟 越大家 越嚟越保守。 點解咧？我覺得某程度上咧，因為依家樣嘢都要 mainstream 啊，譬如你 internet 啊、globalisation， 譬如我 假使间系咪？譬如我拍一个短片，我唔系净系话照顾香港嘅 audience，我要香港我又要 please 佢，法国又要 please 佢，大陆又 please 佢，最好又非洲我都 please 埋。咁你一定啲嘢系唔系好 sharp， 唔系好 personal 噶。你要啲嘢咧系好圆滑啊，好 random 啊，咁咪个个都可能有机会中意咯。所以变咗啲嘢出到嚟咧冇个性噶。 啊， 即系变咗依家性感，佢唔会话好湿头咁啊，哦一头卷发呢个吴嘉丽咁样揈埋嚟拧转头，唔系噶，就个个接条事业线出嚟，咁咪 international 咯，事业线啊嘛，仲唔性感咁样？ 要去到 international 嘅 standard， 你都睇下去到几长同几深嘅， 就系咯，国际级啊， 系咪 ？CUP 国际级，你咩级啊？国际 级。 所以呢只 C 級已經是 international 嘅，所以我就係覺得佢，我欣賞阿 Sony 呢個人就係你睇落佢已經好有靈覺，同埋佢唔係好介意別人哋嘅任何 comment 咯，我覺得 唔係介唔介意嘅，只不過有陣時過唔過到自己嗰關啫，即係要你要 please 全世界幾容易做啫，係咪先？喺依家呢個咁 politically correct 嘅時代。我講啲好行嘅嘢，咁樣人都即係有啲好行嘅嘢，你冇咩冇得講噶。我最中意就係世界和平噶啦，咁係咪先？咁你冇嘢噶，係咪啊？係人都世界和平噶啦。我最唔中意就係暴力噶啦，好唔啱啊！咁係咪啊？咁但係咁我過唔到自己個關咯， 係 係咪先？ 同埋成日啲人都話咧，你做一個 product 出嚟，你要 make some noise。但係當你圓滑到咁嘅時候，其實你冇 noise 可以 make 嘅喎。 係啊， 即係話 OK， 咁就完咗啦。 超級 mainstream 咯，或者好多依家，其實依家你話啲所謂明星咧，好 one shot 嘅。你話啲所謂甚至你外國嗰啲歌星咧，紅兩年跟住又轉人嘅啦。冇話呢啲 Madonna 嗰啲紅廿年嗰啲冇嘅啦。 同埋因為而家個 trend 都係翻去，即係好似翻翻去八十年代嗰種好 glamorous， 係 嗰種嘅。嗰種嘅質地啦，咁樣，所以你見到其實嗰個年代係有好多值得取經嘅一啲嘅地方咯。 係啊，但係就唔好話淨係取嗰個戰博咯。你要抱，你要取個餡咯。係個餡就係每個人係可以好突出、好特別、有自己嘅個性。你諗下嗰陣時一個知唔知邊個係 Boy George 啊？ 知。 即係一個 Boy George 咁樣都哇可以扭開電視就可以睇到佢嘅，大人、小朋友、老人家都會睇到 Boy George 嘅。你依家叫一個叫一個唱片公司叫佢捧一個咁嘅人，佢可能都會諗好耐，或者佢會捧一個外形好似好誇張。但係個內涵其實係好 random 嘅人咯， yes. 所以我話嗰陣時嗰個年代，可能啲衫你覺得好 bold 啦，一個 bold statement。但係我覺得一個 bold statement 係因為嚟自個 artist 本身，佢想 make 一個 bold statement， 是 所以佢嘅衫先至 represent 到佢嗰樣嘢咯，即係唔係調轉咯，即係唔係真係得個戰博咁樣樣咯。咁你嚟緊自己會唔會有啲咩新嘅作品，我哋可以期待得到嘅？ 嚟緊啊，嚟緊就係一月廿一、廿二咧，就翻嚟香港做個棟篤笑 哦。 是啊 ，OK， 有冇一个 theme 咧？今次又即系可能个 show。 今次咧呢个 show 咧叫做《香港佳丽与法》，香港小姐与法国佳丽。 哇！点解香港系要小姐，同埋法国系要佳丽，唔可以调转咧？ 咁通常我哋都话香港中意选香港小姐嘛。我哋嗰个年代咧，即系细个八零年代、九零年代咧，大个最想就我都想选下香港小姐，多啲丰富啲人生经验先咁样。其实就想入娱乐圈咁样啦。 其实想嫁俾有钱人咯。如果外选嘅话， 唔系啊！嗰阵时咧，你选港姐，你第二三啊，跟住你拍一两集剧，跟住就电影噶啦。 哦， 系啊！嗰个年代好容易嘅咋， 真系新时啊！ 吓，系啊，下世啊，下世。 咁但系走咧就香港小姐，就法国嘅佳丽有冇特别原因咧？ 咁我觉得我都喺，其实我喺法国住嘅时间多过喺香港嘅，咁我吸收咗法国文化咁多，咁我觉得不如用两边嘅人生观做个大比拼咁样。咁好多，因为我好多 followers 系港女嚟嘅，即系嗰啲我呢年纪嗰啲近近地嗰啲咧。咁我覺得同我啲 followers 講呢個 topic 應該幾啱。 係，但你啲 followers 係對於你嚟講係一個係絕對崇拜你啊，定係佢有少少 challenge 嚟嘅啫？ 哦，中意得我嘅都唔係善男信女啦，係啊，咪好多 challenge 我，等我不停 upgrade 自己。 哦 ，OK， 所以嚟緊一月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期待一下究竟佢呢個棟篤笑入面有啲咩 content，又點樣 challenge 出你嘅價值觀啦、啊？不如開放少少自己睇下啦，咁樣。喂，但今日又多謝曬 Sony， 多謝你、啊， 同我哋揀咗五首歌。 系啊，同埋学识咗，我哋一行出去嘅时候，尽量行得靓 啲，系咪？ 快啲多谢 Auntie 啦， 多谢 Auntie， 拜拜， 拜拜。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在过去一个星期拘捕99人，涉及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和伤人等，年龄由12至54岁。警方昨日施放27枚催泪弹和3发橡胶子弹。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在记者会说，网上有人流传昨日在沙田沙角村有警察将警枪挂在栏杆上。他说有关讲法非常无稽，很难想象有警员会将视如生命的配枪挂在栏杆。事实上，警方正常调查之后确定是一支气枪。他又說，昨日有網上圖片指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外發現有煙霧餅，被指是警員的新裝備，但是圖片中的並非煙霧餅，是掛在警員多用途背心上的海綿彈。又說煙霧餅不是由警員掟出去，形容暴徒使用煙霧餅是製造混亂和嫁禍警察，行為卑鄙至極。电视广播有限公司集团将会裁员大约350人，最快在月底之前通知大部分受影响的员工。集团行政总裁李保安向员工发信，表示最快年底之前向不包括艺员、大约3500位员工的大约一成人作通知，以及赔偿代通知金，同时会发放特别酬金。至於不受影響的員工，將會可以獲發平均半個月的酌情花紅。李保安指出，本港示威衝突持續超過半年，經濟衰退已成定局，包括廣告界以及電視等無一幸免，而所有企業都有責任令到公司得以營運、持續發展和保存主要動力，因此需要重組部分業務流程。天星小輪兩條過海渡輪航線申請加價，每程加3毫至5毫，平均加幅大約是 16.5%。 原因是乘客增長有限，加上經營成本不斷上升，而本港經濟預期不穩，因此提出加價申請。申請有待行政會議決定，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星期五會開會討論。加價申請如果獲批，平日由中環往尖沙咀上層成人票價由現時的2.7加至3.2，下層加至2.6。週末以及公眾假期上層成人票價4.2，下層3.6。 至於來往灣仔至到尖沙咀的航線，平日成人新票價是3.2，週末以及公眾假期同樣加5毫，新票價是4.2。至於月票就由現時135元加至160元。對於有美國傳媒報道，美國政府將兩名中國大使館人員驅逐出境，懷疑他們揸車進入美國弗吉尼亞州一個軍事基地。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回應說，美方對中方人員的指責嚴重違背事實，中方已經就這件事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抗議。他說中方強烈敦促美方糾正錯誤，撤銷有關決定，保護中方外交人員依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所享有的正當權益。耿爽說，中方再次提醒美方，國家之間根據公約給予彼此外交人員工作便利和保障，是建立在相互的基礎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0度。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依家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7,508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798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8点，升153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8跌1.2，小米集团10.52升1.2，建设银行6.46跌5仙，中国平安92.6跌5毫，友邦保险81元跌1.65，美团点评102.3升1.2，盈富基金27.7跌1.5，阿里巴巴201元跌1元，工商银行5.73系跌7仙，中国移动61.7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1，日元109.48，瑞士法郎0.984，澳元0.688，加元1.314，新西蘭元0.66，人民幣7.004，英鎊對美元1.338，歐元對美元1.114。日經平均指數報23,952点，跌70点。港金現價報13,730元，升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74.63美元，賣出1,474.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啦，窩打老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即係落橋位嗰度啦，慢線嘅壞車咧就拖走咗噶啦，一帶交通咧就回復正常，稍為多車些少。至於港鐵啦，將軍澳站嘅信號故障仍然處理緊㗎，而家列車服務介乎寶林站來往北角站係維持6分鐘一班車，康城站來往將軍澳站12分鐘一班車。而來往康城站的乘客啦，是需要在將軍澳站二號月台轉車的，如果要乘搭將軍澳線的乘客咧，請留意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那里是车多缓慢，龙尾一路排到去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而反方向干中去湾仔那边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是比较挤塞一点的。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举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繁忙，龙尾过了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依然都比较车多的，龙尾去到定富街，伟业街介乎开源道回旋处至到丽业街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比较繁忙。

找我要怎么放得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你神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差醒始终落梦里，信仰强撑中消磨，片野仍无尽星火， 创作人来讲是很难写到歌的，但是同时很多的事件都令到一些音乐人有一些新的灵感，写到一些打气一点的作品。Money Rubber Band 的新歌《漫长》，跟着这首都是今天新收到的派台作品，林聪 featuring 何韵诗《夜行》。 带着眼泪与失落，夜里漂泊如无人贴膜，挂念某日某一望，仿佛听到仍同行作乐，遗留下笑脸，漆黑不见天，始终相信永光中可再见。守候此刻紧扣有你我的手，确信到尾再坚守，天空海阔天高地厚，重临旧战地，火光中记起当天相约，永光 中不放弃。 的部分想和你关注一件在网上今天都挺红的一件事，讲的是一组台湾的 YouTuber 在拍摄的时候他们用的一些字眼就引起了他们内地合作公司的不满，内地公司就要求他们删除这条片，如果不是就解约了。这间台湾的网络公司就决定了我们是可以解约的。 不孤的人，昨天已犯了明天的罪，有心的人，原罪是没本事谄媚，无怨的人，受不起被城市的泪，烟雾不必再吹， 火器作品啦，嗰个名称叫做《双城记》。当初交俾林夕填词嘅时候，就系想讲台湾同香港嘅故事。头先讲到呢个 YouTuber 喺台湾发生嘅事情，我谂其实 keep 住都系香港发生紧嘅。佢哋喺网上出咗个 post 啊。他们坚持不删除这条片，坚持要有自己的自由，创作的自由。最后他们写到说，你以为自由是免费的，但其实实不相瞒，免费的自由才是最贵的。而灭火器的这首作品呢，这个音乐的部分是向侯孝贤导演《悲情城市》这一个嘅电影致敬的部分。电影都是讲紧台湾戒严时候的一啲嘅悲情嘅故事啦。历史嘅发展先造就咗今日嘅局面。都想大家记住头先嗰句嘢啊！你以为自由是免费，但其实免费的自由才是最贵的东西。跟着你有佛跳墙这一对乐队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关你屁事》。 今天的度假多少绯闻消息，关你屁事。